才是我的永恒。 像一场

怀旧金曲广播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 Penny 戴佩妮演唱的《四季天》，陈慧琳带出的《记事本》。 写着许多事，都是关于你。

息容易让我迷信，我想的是否有点过时，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却看不到你在哪里。我想美丽能否不用装饰，我想爱你能否不努力，不用哭泣。爱你爱到温柔清澈，想不擦干就会变成的爱的曲折。难道我的世界，难道我们之间不能也像音乐不擦肩，因为能够诚恳之间，就会变成不能不分辨。难道我们没有纯粹的思念，为什么不能来个不擦肩，情到一线。 继续来听歌，好长时间没有听到朴树的最新作品了，所以呢也是格外怀念他的声音。我们来听一下朴树的这一首《别千万别》，光良带出的《想你在》，林忆莲演唱的《哭》。 冷暖

过相爱的轻易推测出结果，谁还需要用真心来沟通、相遇多难得，别让情绪太左右两个人相爱的初衷。 这美的秘密。